候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继续播出。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我们这一时间段呢，来帮听众朋友解决问题。 嗯， 这个有人问说，想买一个20万左右的这个 B 级车， 哎， 这个属于叫什么轿车来着？ 叫什么轿车？ 紧凑级， 是 B 级车吗 ？B 级车叫什么级来着？想不起来了。 中级 轿车。嗯、哎，对、嗯，中级轿车。然后呢，要求省油。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省油。 然后我们仔细找了一下，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有几款车的省油的这个成绩让我们感到惊艳呢。 是。就冲这一点，所以我们筛选出了两款，最终 啊，嗯，那么一个是20万向左，一个是20万向右， 对，一个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在节油性上，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满足他的要求。 行，咱们一款车一款说了车来说啊，先说20万向左的这个博瑞记忆的 MHEV 车型， 对， 怎么名字这么长呢？MHEV 车型就是博瑞记忆的这个属于油电混合动力版车型，哎， 售价13万6千8到17万9千8，完全符合它的20万的买车需求， 对吧？应该说加上什么购置税啊，什么东西？ 还有对，但是目前就是少了点补贴，少了点优惠，就终端没有什么优惠， 你就买17万那款 也行了， 加上购置税 多一点， 全下来20万也都 OK 了，对吧？那么我觉得你选博瑞的两点，你选中级车要个什么呢？要个大， 对，空间实用， 博瑞这个 MHEV 的特点就是轴距长2米8多， 将近2米9了，都已经 车长有4米9， 那可不，4米9啊，这是个 B 级车，没听错啊，多夸张， 有点 B 加的感觉， 对，已经超过原先我们对 B 级车的一个定义了啊。4米9长， 你说现在的 B 级车要拿到10年前， 那就 是 是 不可以当 C 级车 D 级车 上？对，有这种感觉了，确实够长的，4米9。 然后另外呢，咱们就得说这个博瑞的 MHEV 的整个的一个节油的这一点了， 是 吧？油耗低，低到什么程度呢？3升左右。 3升，目前给出来的油耗水平是3升。这车挺夸张的，3升油啊。这位听众朋友应该好好的了解一下啊。 对，它的动力系统呢，其实是搭载了一台 1.5T 的这个汽油机， 对， 然后再搭载这个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然后匹配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 6AT。 其实参数上呢也是还是不错的，最大扭矩有300牛米， 是 最大功率是142千瓦， 可以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这参数肯定够你开， 没问题。 然后关键是那三个油啊，那么这个百公里3的油耗，我觉得听起来还是真的是挺 好的，是 当然你可能估计平常想开3这个油耗，咱还得开这个叫 Eco 模式， 对， ECO 模式， 这个打开。 然后这台车其实给我惊艳到的不光是它的长度跟油耗，这台车的包括方向盘呢，包括中控的这套设计啊，还也都是挺亮眼的。 对，你说的这就是说到细节了，我认为啊，从外到内，其实这台博瑞的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有着自己的一个比对，就是它在造的时候应该是瞄着谁来造的。 谁呢？ 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我总觉得它这前脸和侧面看上去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点像瞄着一款豪华车的影子，好像是林肯的那某款车，好像有点像，我感觉。这个具体的 外观我没看出来，内饰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找到了一些凯迪拉克的相似的地方。 具体的这个见仁见智啊，每个人看不一样。但是呢，从它的一些细节上，我们是能够看出这一点的。你比如说它那个大灯，是标配全 LED 大灯， 林肯好像没有。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里面灯组的那个结构，它就很用心的在做。里面最内侧是3个，应该是转向灯。 你是在夸人家是吗？我说 怎么意思呢？我上来就要， 我以为你说你像谁，又要说自主品牌的设计哪里有什么缺憾呢？ 哇，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自主品牌会迎头赶上的。 啊，你这句话又隐藏了一丝的鄙视，就是你还说会迎头赶上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要是说中国足球会迎头赶上，这句话有鄙视的意思吗？ 没有， 这不就得了吗？ 可是中国汽车工业跟中国足球的位置不一样啊。 嗯，哎，这倒是，嗯， 是吧？ 对， 起码我觉得这个博瑞在整个的这个价位区间的车型里边，不管从设计也好，还是说这个用心角度也好，都是不错的啊。说回来啊，你那个 LED 大灯怎么的？ 就是全系标配嘛。然后我觉得造型也很好看，然后它的尾灯也是 LED 的，然后里面的发光结构啊，而且这种点亮效果啊，都是非常棒的。 知道，我想现在特别就是对有一些汽车媒体，我就挺有意思的。 嗯， 你知道我们那文章里边一边都怎么写啊？本车系采用了全 LED 大灯，采用了 LED 光源，尾灯也采用了 LED 光源。我给大家扒一下这个历史啊。 嗯， 最早应用 LED 的都是尾灯。 嗯， 因为吧，尾灯要更亮，而且当初尾灯用的灯泡不像前大灯灯组那么多，成本低，所以当年很多的一些车型都会这么说，前面配备了氙气大灯，然后尾部采用 LED 光源。 其实你说的这个可能还不算太标准准确，我不是挑错 啊， 尾部那个制动刹车灯是普通的卤素灯，是那个高位刹车灯是 LED 的。你知道为啥它是高位刹车灯吗？因为它高更醒目，那个点亮快。 啊， 哎，是这样，慢慢过渡到。 行啊，车老师，知识丰富啊！突然间之前对你刮目相看呢，像雨刷器一样。 嗯， 行啊，我们觉得这个吉利的这个博瑞的HMEV 车型，咱就叫博瑞GE吧。然后反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在这个级别车型当中呢，应该很省油，而且空间确实很大。 是是是 啊，对，您可以了解一下啊。 嗯 嗯，还有你想，我看这有欲言又止的样子。 就是配置，我们也跟这位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吧。 哦， 有很多配置，我觉得它是有一些不错的。像膝部气囊，全景摄像头、自动泊车、内置的行车记录仪，还有一个HID 的抬头显示，这个是整个目前来看是非常实用的几项。 你说的那几个的话，那就得上到高配或中配了。 对，中配以上吧。 但你要上到高配的，还有这个并线辅助，包括车道预警、偏离警示系统， 是是， 还有主动刹车呢。 对， 就是17万多那款。 嗯， 我估计你要想花20万买辆博瑞的 GE， 那真是武装到牙齿了啊。 是， 行，休息一下，回来关注一款叫老牌劲旅车型。 老牌劲旅， 啊，谁呢？马上回来啊，回来跟您讲。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帮听众朋友定制了一款车，就20万左右的这个比较省油的车型。这就20万向右了啊。 对， 你就怎么着最低配也得向右。谁呢？雅阁的锐混动车型。 嗯，雅阁混动。 哎，为什么选它呢？当年确实有媒体就是跑这个什么节油赛是吗？ 嗯， 一箱油跑了1000多少公里，1200-1300公里是吧？ 嗯，反正是1000往上。 给我吓坏了，我跟你说， 挺吓人，挺惊讶的一个成绩。 他，我就想他开没开空调？他怎么没有热死在半道？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它的油耗非常非常的低。 对。 所以说再就从它的一个空间使用上来说，一点也不比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博瑞差。 嗯 啊，也很长，4.9米， 嗯， 轴距也够用，而且雅阁的偷空间大家都知道，里面坐的里面非常宽敞。 嗯嗯，如果说我们选择雅阁锐混动的理由的话，就不单单是省油那么简单了。就是雅阁的锐混动这台车我坐过，但我没开过，但是就北京有网约车司机用这款车来跑网约车，然后我就跟人聊，这车怎么样？他说省油，可省了。城市里边开的话，最省的时候3-4个吧，然后不省的时候也就5个也站住了。然后我说，那这台车你觉得还有什么优点吗？这台车挺有劲儿的，我觉得比2.4的车开着还有劲儿。 哦， 所以说这选择这台车的优势就是不光有节油，而且还有动力。 嗯。 就是雅阁为什么叫锐混动呢？当年它区别于丰田的时候，它就还是做了自己独到的一个这个东西。核心点就是我的这个锐混动是要给劲儿的， 嗯， 这不光节油用，我的电机可以给我加速。 对对对，雅阁这个运动精神还是保留了一部分。 嗯嗯，然后另外这台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点就是那个换挡的位置。 哎，现在新的已经是换成电子的这种换挡了。 对， 就是摁的啊，这个很新颖。 对 对。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雅阁锐混动的版本是去年的版本，因为最新的可能要在今年三季度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亮相， 是 搞不好广州车展才能上市。 对， 但是我们其实也挺期待的， 其实可以参考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个新版的雅阁，就能想到那个时候混动版的雅阁具体长什么样，这个肯定不会变。 换挡这个挡把得换了吧、 那个肯定还是跟这一模一样， 对， 还是按的，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里边肯定会越做越精细。其实雅阁说到这个车，我觉得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再分享的，就是这个车的一个整体做工还是可以的， 嗯， 而且它的静音，就这种隔音啊，还有坐垫的舒适程度啊，也都可以。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推荐过它的一个那个奥德赛吧，在新车的时候我们在说那个奥德赛。 昨天 啊，对，它的里边的那个第二排座椅不是经过了全新的优化嘛， 嗯， 加了按摩，加了什么这个电动调节，然后加厚，所以说我觉得雅阁虽然不达不到奥德赛那样的这个座椅那么厚实，但是它坐上去感觉还是很 OK， 很宽大， 嗯。 所以说这也是在我们长途驾驶啊或者日常使用当中很舒适很贴心的一点。 嗯，两台省油的车如果说非要对比的话，博瑞比雅阁锐混动的优势就是要 更 闲一些， 更实用，更经性价比更高。因为你想啊，两者差了，确实如果我们要以最高配来算的话，能差有六七万块钱。 那按配置来说的话，其实博瑞的机翼要配置更多。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 但是从动力和驾驶的综合表现来看呢， 我觉得这辆车要从这点来差不多，其实可能雅阁 怎么给出了个差不多， 可能就是在某些特质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一开始的这种，因为借助于电机，它的一个整体加速感应该还是都挺好的，但是后续可能就会有些不一样了。你比如说这个车我们可能也都是这种四平八稳开的比较多，但这种长时间开之后，那么它的一个行驶品质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换挡逻辑的细微的变化， 对对对对， 有没有闯动 啊隔音啊什么的，这都能显示出来， 那就一分钱一分货了呗， 对， 是吧。 嗯， 当然啊，这两台车我们都是现在还是猜测，因为我们俩实际都没有开过他们的驾驶体验， 嗯， 但是凭借我们对于这两款车型的兄弟车型的驾驶经验和了解的话，那么您有闲钱上雅阁，没有闲钱上博瑞， 支持一下自主品牌没问题 啊。 嗯， 你这怎么突然间就这么就 对啊，我就要给我就买这博瑞这 MHEV 了。 不过确实挺实在，十多万三升油 啊。而且你刚才我们说来着，它的配置啊，它的整体做工 特别高， 都很不错的其实。 嗯，对，所以也不知道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你有没有选好哪款车？你选好的话，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定制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后续的问题，选车的问题，还是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找到我们啊。 嗯，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站起来打开窗，阳光美美哒，看着蝴蝶闻花香，风景美美哒，你在远处看着我，笑容美美哒，我的心就像朵花开得美美哒，我爱你你爱我，感情美美哒，爸爸妈妈身体好，亲亲美美哒，朋友都敢单相照，友情美美哒，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生活 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庆生啦！7月27号到29号，国美马甸新火馆盛大开业，领航全程，启动周年庆，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大排云集五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